说着抱歉，却赶不出有亏欠，想给的体面之后挥霍在从前，我成长的样子你视而不见，反过来却说我在自导自演，我走完的底线成为你随便的放任，昨天抱歉，却赶不出有亏欠，想给的。